又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游一辉啊！呢块咧，呢块系咩嚟嘅咧？啱啱唔记得讲添。呢块就系咧登山之前咧，即系五合目嗰度咧，佢有设咗个站嘅，就系咧呢个叫咩啊？富士山保存协力者证啊！即系其实咧，富士山列入咗世界文化遗产啦。咁咧而家佢就有一个保育文化嘅。即保育的一个叫做政策啦，咁就系你登山的人咧就可以捐献1000 yen，就即系作为保育啦，因为你都有啲厕所啊，譬如有啲公共设施啊，虽然其实唔系好多嘅，即系啲凳啊，有啲凳俾你坐嘅，咁都有啲楼梯噶嘛，都有啲扶手噶嘛，系啊，都有啲 都要整噶啦， 系啊，咁其实都有少少保育嘅，咁就捐献1000 yen就可以得到呢个咁精美嘅牌仔，其实都靓啊呢个牌仔。 靓啊！我都第一次见， 睇近啲先，咁咪见面。好嘛，可以领牌啊嘛。 可能因为咧，我嗰阵时咧 working holiday。就真係唔好意思，真係冇錢，我就冇買 到。好豪氣咁豁出去啊！應該係要嘅。上面印咗富士山壓落去嘅，又係嗰啲好似壓嗰個。 係咪有年份喎？ 係啊，有2016年，印咗個年份，印咗富士山個樣啦，又印咗富士山啦，世界文化遺產啦，印埋吉田口登山道係啦，山梨縣咁樣嘅，所以我覺得。值得 纪念， 值得纪念啊！ 下次去买 我都想好好咁样保育一下富士山呢个地方。 我反而将啲钱用咗喺山顶嘅嗰个叫邮局上边寄嗰啲卡。 基本上啲钱咧，我系用咗落烧人 啊，系啊，烧人真系好贵， 烧人真 系 好花钱。咁其实咧，大约就系300 yen至600 yen不等嘅每一个印，咁有啲印咧就系一个一个单独一个嘅啫，有啲就系一组，系啦一组，譬如三个为之一组，咁嗰啲就500 yen、600 yen都有一组印，咁就睇各个唔同嘅山小屋，因为每一个山小屋，因为每一个地方，即系譬如七合目又有一堆山小屋，六合目。又有幾間，唉，六合目嗰次冇開啊，好唔開心。 都話同我再去咯， 你幫我吸得唔得？ 即係要我兩支棍咁樣， 兩支棍。咁咧係啦，就300至600 yen不等。咁由六合目至到五合目啦，至到山頂咧，就有20多間山小屋嘅。咁如果你每一間山小屋都吸嘅話咧， 6000 yen 係嘛？ 如果300 yen一個嘅話啦。 但有啲唔係㗎嘛，有啲如果一早印嘅嗰啲就貴啲。 我記得呢佢哋有做過普查㗎，總之呢如果你要吸曬嘅話呢應該10000 yen以內搞掂囉。但係就真係窮小子就真係冇辦法做到呢樣嘢。 我都係，咁我就係揀，因為其實有得睇嘅，每一個山小屋都會貼咗出嚟，即係佢嗰間屋個印係咩樣嘅，咁你咪揀自己鍾意呀，或者你覺得好靚非吸不可嘅嗰啲先至吸，我都係揀㗎，我冇全部吸，我冇 其實我冇話揀，因為個個都要七七月零零咁樣呢個個都七七月零零咁樣，真係差唔多啦，講個個都咁行到啱 feel 啦，唔係有300 yen OK 啦，咁樣咪印囉，或者我哋可以睇睇我哋嗰啲印嗰啲情況，就第一 吸 A 相 點樣吸 A 佳麗係啦，你會見到咧，其實咧。是啲好似人哋嗰啲喜马拉雅山嗰啲咧，嗰啲屋里边咧个炉噶， 系呢个就系山小屋。 系啦，你会见到山小屋里边嗰啲炉咧，呢个唔系住嗰啲啦， 呢个唔系住嘅部分。 系啦，但系咧 铺面嘅部分。 系啦，但系咧你会见到咧佢烧柴啦，烧柴喺下边咧整啲系炭啊，我唔好意思炭。 系啊系啊炭。 系啦炭啦，然之后再搵佢哋嗰个屋嘅再印落去，叫烙印啦。 印系啊，真系嗰啲 烙印系好型。跟住可以嗱，如果譬如话大家喂睇咁远睇唔清楚，可以睇 B 相啊，我哋嚟个近镜 B 相啦。哇！呢、這个靓仔， 呢、啊這个 我特登认埋个男人噶。 喂，我都见过佢， 系啊， 我认得啦。 佢都系嗰个月丁啊，系佢 on duty 噶。咁啊系， 系啊。你会见到咧，佢会侧边咧啊，侧边有写价钱哦，300 yen 同500 yen一个印啊。 嗯， 你见到七七月零零嗰印咧，系有得俾你拣样嘅。咁然之后啊，你拣好啦，就同佢讲整咩印落去，咁佢就烧落去。佢就真系烙印咁烧落去，好型。咁所以当然啦，个男人仲型啦，咁跟住 呢个。 个型呢、這个真系 系呢个型啊，咁所以就即系中途你要拣咯，咁当然啦，我觉得各有，好似头先嗰样又有特色，呢样嘢又有特色，即系个印可能个方法都会有少少唔同，但系其实个嘢都系靓嘅，成件事出到嚟好，嗰件事好好衬，我觉得， 同埋你真系买嗰支棍为咩？就系为咗吸引，型其实 系咪型？为型咯，可以去去我哋思想咁思想，唔好。系啦，唔好出咁耐啦！你再呢嗱，你会见到咧，头先我哋讲光秃秃嗰支棍咧， 系 就系、是、咁样样 咯。嗰支真系得个啷啷嘅啫。 系啊，唔系嗰阵时可能我未正式吸引，系啦，即系得个啷啷咯，未正式吸引。 系啦，喺度。 系啦，冇个支旗喺度嘅，咁就唔紧要啦。我之后再去买咯，我之后再去买个支又唔同啦，可能可能系紫色。 紫色 系啊，咁咧你会见到咧，其实有条绳有个啷啷喺度咧。 系啊系啊， 我想讲嗰条绳咧系会甩色噶。吓！ 我冇喎，冇事啊！ 你见我有手套咧，但到最后咧，我系摒弃咗手套。 嗱，劳工手套，劳工手套系嘛？ 有手套嘅，你见我好似嗰啲咧，见唔见插秧嗰啲啊？嗰啲农民咁样咧，系农妇啦。其实咧，嗰条绳咧到最后咧落，因为落雨咧，佢色咧甩咗落我只手度，我想成只手都系蓝色。 我冇甩色喎。系啦，咁 所以嗱，我唔系话呢间铺嗰啲唔好，嗰支棍都唔错嘅，好硬净嘅，至少可以承担承托起我成个人嘅重量，系 OK 嘅。但个啷啷最后跌咗咯啊！ 跌埋 啊！所以算啦，咁冇办法啦。咁同埋其实我哋上到去咧，其实已经唔系一个注重外表嘅人嚟啦。我哋睇我哋，不如睇睇我哋 D 相咧。其实你系要拎住呢支棍咧，去到咁高嘅地方。 系啊，望落去就系望到河口湖啦。 系啊，但系咧，其实咧， 你都真系阴天， 系阴天啊！我要再去多次、啊， 有啲光喺啲云嗰个透出嚟。 系啊，大家可以约我再去多次噶，我唔介意 嘅。即刻留言约佢。系啊，想有经验啊，嗱，你讲呢个可以做到好友。 其实我都系建议 join tour。 你就系嗰个 tour 系，我都系建议 join tour， 同埋。我会大腿抽筋去到七合武嗰时，即系我七合武咧累低咗咧，系啦，大家就要照顾翻我转头咯，系啊，咁我嗰个棍就咁样样搞翻嚟咯，系啊，你嗰个啊仲啊，其实咧，到最后你系咪吸晒全脂？我见到有人吸晒全脂好靓， 我系其实我都基本上。都吸晒全脂咁滞，系有真系我真系使好多钱，但系都有啲真系冇吸嘅，有啲我见啊好似麻麻地啫， 即系个七月亮定麻麻地 啊，系有啲就我有几间都冇吸嘅，咁吸咗都大部分噶，前后两面都吸。 盡吸啦， 真系使咗好多钱，使 真系好多钱。因为我哋全部都系谂住，哇，真系好贵，真系好贵，真系好贵。所以我哋好多都系 skip， 但系我哋尽量都想，因为咧，其实佢山顶仲有印嘅， 系啊，山顶都有印，山顶我有吸啊。 系啊，大家留翻啲位，真系如果满嘅，真系要吸满都要留翻一个位啊。我顶上 吸得满 ，OK 嘅，因为你仲有下面个，不过你越下面嗰啲位，因为其实我翻到香港之后我就。锯咗下面，因为你笃到咧、下面底泥、少少洁癖噶嘛，呢啲咁我就觉得好似有啲污糟喎，咁 我就锯咗下面，因为我都留翻下面有少少位可以锯嘅，咁、就费事吸到咁落。如果你哋吸晒嘅话，应该都未至于会吸到咁落嘅，应该都 OK 嘅，都 OK 嘅。 除非大家真系 支棍嘅长度 同埋觉得 吸晒啊嘛， 吸乜乜泥，即系嗰个印， 我觉得真系会有人吸晒。 但个印其实有啲印咧，真系我觉得麻麻地 嗰样，大家上到去就明噶啦，就会见到有啲印其实都。一般啦，一般般啦。 系啊，咁但系即系 so far， 总之去到好多点都会有印吸，咁你睇下边一啲 OK， 边啲唔 OK， 自己选择咯。咁其实头先、我讲过啦，去到七合木我已经抽筋，所以我去到抽筋之后咧，我已经冇再冇，好似再冇吸引啦，已经。 吓、啊，七合木已经冇吸引？ 系七合木定八啊？七合木八合木之间咧、有啲位系啊，得啦，我行喺侧边，我行喺侧边唞下，因为真系好痛。大家可以睇下我垂死嘅样，就系、是、个医图，阿姨咁样啊，我依图系啦，咁咧其实嗰阵时就已经系去到啲平板地，即系已经唔 算。你喺边度啊？ 我喺紫色帽嗰、那个橙色咧，就系、是、个，我记得系我已经系包尾，因为我系。 即系呢个系阿 Charlie 佢哋帮我影翻，影翻系真系真系就死嘅，真系即系殿后诶，同埋系咯诶，即系当然啦，我唔系叫大家夹硬嚟， 嗯， 但系咧其实诶唔夹硬嚟咧，你 achieve 唔到嗰样嘢， 嗯， 就系、是、去到山小屋嗰度瞓， 系啊 系啊，即系系咯，你会觉得、啊、你会觉得成件事，因为佢系叫我咧，直头去你不如搵间山小屋住咗，然之后第二日 求其搵间住咗佢，跟住第二日落翻山， 系啊。 喂，其实唔想放弃，如果你去到七大项目嘅话， 系啊，但系去到山小屋系有一种成功感嘅，你系点嘅咧？ 去到山小屋咧，我就冇乜成功感嘅。成功感啊，唔系都有嘅，都有嘅，即系未系嗰种咁成功，因为始终未到顶啊，系啦。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山小屋入边嘅情况。 F 相系 啦，咁我山小屋入边系咪好型啊？床垫嗱，其实呢个就系瞓嘅地方啦。咁样咧就系、是、蓝色嗰啲系睡袋嚟，其实、 哦、 大家就系咁样平排，唔识嗰啲人，即系你识嘅嗰几个。咪都會安排你瞓埋一齊嘅。咁另外呢度大約一張呢啲一板，其實真係一個長木板， 嗯、 分上下格、嗯，下格長木板，嗯、上格長木板，咁就瞓六個人。咁你我嗰時我三個人去嘅，咁、啊、另外瞓喺隔離嗰三個人就唔識噶啦。即係大家總之就平排啲，係啊，膊頭墊膊頭咁樣平排咁樣瞓噶啦。咁你哇想象到。真係好窄，其實就真係咁窄嘅啫。影相你望到係咁窄，嗰、那個床位就係咁窄噶。你嗰晚就係咁樣好窄咁樣，十二個人上格下格啊嘛， 嗯、 即係十二個人就係一個咁嘅 area。跟住咧，你對面即係對面打對面又有一立，又係上十上六下六咁樣， 哦、 即係總之成立啦。咁樣就係一堆咁樣嘅人就集中咁樣瞓喺呢一度。 哇！我幾中意呢個 到咧 豹紋， 做乜噶？你嗰個唔係豹紋？ 我話俾你聽，下一個係咩 G 相啊？唔該。是 G 相集中型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嗰张相有少少扭曲咗，大家可以投耳侧咁样去望一望。咁咧，其实系一个集中型嚟噶。其实咧， 你 见到咧， 冇豹纹喎，你呢个 系冇豹纹床垫咯，同埋其实一个壳嚟嘅，一个壳咁样嘅。其实一排有啦十几个咯， 一个壳嘅你 系一个壳， 系真系一个入一间房。 唔该晒，唔该晒。 佢有几间房，大房，但系啲大房全部就两排，全部都系一立木板床上下 一个壳咁。基本上隔篱嗰个做啲咩？你当然会知啦，对面嗰个做啲咩、嗯，当然会知，亦都系隔几个嗰啲做嘅咩， 系 嗰啲咧， 真系大家唔识嘅， 系啊， 膊头垫膊头咁样就一齐瞓。 但系你攰到唔会理噶啦， 系啊，攰到乜都唔理、啊。 我都话我直头挨喺我 friend 嗰度啦，我系企起身啦，跟住要我 friend 扶住我瞓低啊，你明唔明嗰个严重嘅情况？好辛苦。咁其实个顶咧系有得插电嘅，系、嗯、你讲完我记得啦，系有得插电， 系有得插电。 好记得，同埋即系其实基本上咧，大家食完饭就即刻瞓噶啦。但系你食我谂都系一样， 即系会、嗯、即系你入去 check in 嘅时候，咁佢就会收钱啦，收咗钱先嘅，跟住之后佢就会安排你去。你个床位，佢会带你去你床位，咁、你摆低晒卸下你嘅行装先，咁、就可以出去食饭噶啦。咁食饭个饭系点样嘅咧？我哋可以睇一睇下张 相 嘅饭啦。呢一、這个咧就 系 晚餐嚟噶啦，已经系。咁咧，你订山小屋嘅时候咧，其实系有得拣嘅，有嗰啲咩一扑两食嗰啲咧。 冇错。 咁咧，我拣咗两食嘅，咁就系晚餐同埋早餐啦。咁呢个就系个晚餐，咁就一兜个个都系食呢一个噶啦，一食一样，你冇得拣噶啦。 咦，我都系、 哦，都系呢个样 嘅 嘛，呢个就 系 我嘅晚餐，呢、這个就系咩结婚周年纪念日嘅晚餐。 系啊，你知唔知我称佢为乜嘢啊？ 咩啊？ 全世界最好味咖喱饭，全嗰一晚全世界最好 味 嘅嘢， 咖喱饭 就系佢。 真系好味，其实唔系讲 真好味， 真 系好 味， 系啊，全世界最好味。 系成个饭汁连埋所有奶 晒， 奶晒，冇剩啊！嗰、那个 诶，咪得食嗰个嗰个 食埋嗰个配菜嗰、那个姜嚟嘅，食埋啊，全部都冇剩， 冇剩，真系冇剩。 真系好好味，因为 全世界最好味嘅真系嗰刻。 系啊，虽然你中途会食啲干粮啊，有少少 比唔上呢、這个， 但系都比唔上呢个咖喱饭。 热食啊嘛， 咁如果你唔够饱嘅话咧，其实啲山小屋咧系有其他嘢食买嘅，咁、你就自己另外俾钱买。咁呢个饭盒咧就系我 book 嘅时候，基本上你拣个 plan 系。有包食嘅话都包埋㗎啦。咁、你唔够食咁你可以另外自己买嘢食嘅。咁山小屋有其他嘅食物提供嘅。咁、因每间而异啦。咁、茶佢就俾你任飲嘅我嗰间就係、 是。我都系。 係啦。咁、另外佢同时 佢就有埋个早餐嘅呢、這个，我哋可以去拍一张相睇下个早餐。咁呢个就系个早餐嚟，其实都唔系早餐嚟嘅、啊，宵夜嚟噶啦。因为你一点钟到你就要起身、嗯、开始准备噶啦嘛。咁你我嗰阵时系七点钟到啦，去到山小屋嘅我系。咁七点钟到去到咁就食呢个饭。咁你到一点钟你点都要食噶啦，因为咁呢、 啊、 个一点钟其实香港人嚟 讲，第二日唔知几时几点可以食到。 系啊，其实呢个系一个宵夜嚟噶。咁、啊、你拍完呢一个咁样嘅宵夜早餐啊，一样嘅啫，咁、嗯、就要出发。呢、這个其实就一个丰富都健康嘅山顶，系啊。咁、啊、有个三文鱼，跟住有饭有酸梅，系健康嘅日式早餐咯。完全一个，跟住有个蛋卷咁样嘅嘢， 都好丰富。 丰富嘅咁山小咁又系啦。如果你唔够饱，你咪自己另外买嘢食咯。山小都会有其他嘅食物提供嘅、啊，有啲有关东煮添。 好似我咁嘅穷小子咪准备干粮，即系买定个包， 因为都价钱又唔系话十分贵嘅。咁、啊、但系你唔想再嘥钱嘅，你咪自己带定啲干粮啊。 系啊， 唔够食嘅时候可以食自己啲。 Energy bar 其实真 系 好 helpful， 因为嗰阵时 非常强调 呢样嘢，即系所以就系咯。咦，我哋都差唔多攻顶噶啦， 系啊。咁住完山小屋。其实就下一节我哋就可以讲一讲山顶点样上山顶，山顶嘅情况。 好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。